言献策。 今年将继续推出台长的时间视频直播，北京电台总编辑也将在北京广播网及网络直播平台与您现场互动。 您对北京电台提出的意见建议可以发送稿件到 abcd@rbc.cn。 关注广播，评议节目，详情请拨打听众服务热线6566-1566，6566-1566。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来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刚刚为本台发来的最新的天气预报。明天白天呢，大部分时间是晴天为主，扩散条件比较好，有利于交通出行以及假日活动。同时光照充足，紫外线很强，如果外出要注意遮阳防晒。明天傍晚至夜间受到高空槽的影响，本市会有一次小雨天气过程，提醒大家如果外出注意防范了。那么周日受到冷空气影响，降温会是比较明显的，提醒大家周日外出要及时添加衣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具体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7摄氏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7摄氏度。预计周日的最高气温呢只有21度，提醒大家周日要及时添衣保暖，预防感冒。 路况信息。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最新路况。目前的城中心联络线方面，车辆比较集中的路段包括了长春街路口东西双方向以及南向北方向，崇文门路口的南北双方向，正义路南向北，南河沿大街的北向南方向，东华门大街东西双方向，灯市口大街东西双方向，东四大街东西双方向，以及沙滩路口的北向。以上路段目前都是车多，行驶缓慢。提醒司机朋友，请您控制合理的车速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和收看，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白林。本栏目是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的是小心泌尿系统结石。那么关于这些方面的内容，欢迎大家随时来和我们的专家互动和交流。夏日来临，喝水少，排尿少，出汗多，吃肉多，如果这说的是你，那你可要当心被泌尿系统结石盯上。好好的身体为啥会长出小石头？每天喝矿泉水饮料也会让我们出现泌尿系结石吗？腰疼、尿频、尿急，这些都跟结石有关吗？健康加油站邀请北京地坛医院泌尿外科副准医师季世奇跟您说说夏季来临，小心泌尿系统结石。这里是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林。来为您介绍今天邀请到节目来做客的嘉宾，北京地坛医院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季世奇。您好，季主任。 大家好，我是地坛医院泌尿外科的医生季世奇，欢迎大家有什么问题及时咨询。 嗯，及时咨询，因为我们也发现好像最近啊，这天一热了之后，听说泌尿外科患者蹭蹭的这个量就上来了，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泌尿外科正是一个结石高发的一个季节，尤其是夜间，泌尿外科的急诊恐怕一大部分都被泌尿系结石所占据了。 就是夜间急诊相当多都是由于这个泌尿系统结石造成的。 对的，尤其是夜间两三点钟经常会出现这种腰疼啊血尿，很多都是这样的患者来急诊就诊的，其实大部分都是咱泌尿系结石的患者。 哦，所以大家要留神了哈，夏天晚上出现了那种腰疼，这个疼是怎么个疼法？ 它是一种急性的痉挛性的那种疼， 抽着疼， 对，疼得非常的剧烈，好多患者都是一到这个诊室里，他全在这个床上呀，或者是倒在地上，都恨不得不起来， 就是 疼得 让您整个人都处于蜷缩的这样的痉挛状的疼， 对。对， 然后呢，它那个具体位置是后腰吗？我们觉得 腰部，我们叫肾区，也就是后腰部，然后有那种明显的扣痛，你一敲击，它会觉得疼的会更加剧的， 就是别碰我， 对对对，一碰你，它会更受不了了。 好，这是其中的一个症状，如果晚上的时候常常出现哈，特别的后腰的这种剧烈疼痛无法忍受，这个肯定第一时间就往医院跑了， 对，会第一时间去医院的。 对，然后还有那个您说的是血尿的症状，这个常见吗？ 这个现在也是，因为它有的结石并不一定是以腰疼为主第一次发现的，它有的人是以血尿会出现的，所以这种病人有时候他半夜突然觉得尿血了，也会随时的赶快来到医院急诊就诊的。 这个血尿颜色大概是什么样的？ 这种血尿如果结石的大部分还是颜色会是比较鲜红的这种血尿的。有的时候，但是呢，这种血尿它有的人他在家一喝水，哎，可能颜色就淡了。那只是在咱们化验的时候发现镜下大量的血尿，这也是提示咱们可能是结石的患者。 所以，我们说其实血尿种类有很多种哈。我们说有那种像洗肉水的那种。啊，还有呢，那就是你肉眼根本看不到的，对，通过这个化验才能够发现的。当然，如果出现了这种鲜红色的这种血尿的话，那肯定是第一时间要往医院跑了。好，那今天我们就跟大家来说一说，这夏天一到，特别让夜间急诊忙碌的就是泌尿系统的这个结石的这件事儿哈。大家关于泌尿系统结石有哪些相关想要咨询和了解的内容，您可以随时来和我们的嘉宾互动和交流。热线电话现在就为您开通了，010-6515-0822 6515-0833。你也可以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通过文字留言呢发送您的提问。收看节目也很简单，手机只要下载腾讯视频，我们是在腾讯直播界面进行网络直播的，您搜索健康加油站，收看视频直播的各位网友，关于泌尿系统结石哈，其实包括肾结石， 对 啊， 肾结石、输尿管结石、膀胱结石、尿道结石都可以随时来咨询， 这都叫 泌尿 系统 结 石，所以您都可以问。好，抓紧时间来和我们的嘉宾互动和交流吧。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健康加油站这个时段我们要来关注两条健康资讯。昨天市卫计委副主任新闻发言人高晓俊介绍，北京市中小学生中超重和肥胖比例均达到了 16% 左右，超过了全国的平均水平。超重和肥胖问题的形成，除了基因、出生体重等遗传因素外，影响更多的是膳食因素和生活习惯。因此呢，专家建议应该针对青少年广泛开展健康教育，增强教育理念，科学运动，减少看电视和玩电子产品的时间，注意饮食合理，避免高油高脂以及快餐饮食，避免暴饮暴食等不良的饮食习惯。同时啊，家长也需要增强健康意识，做到合理搭配食物，督促孩子规律饮食，规律生活。近日，中国医师协会乡村医生分会会长蔡中军宣布，中国医师协会百姓满意的乡村医生推选活动将在五月下旬全面启动。活动拟在全国推选百名群众满意的乡村医生，通过表彰奖励做出突出贡献的乡村医生队伍的优秀代表，弘扬平等仁爱、患者至上、真诚守信、精进审慎、廉洁公正的职业精神，促进我国乡村医生队伍建设与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 中国医师协会会长张艳玲表示，过去乡村医生一直被身份、待遇、发展和养老四大问题所困扰。近年来，围绕这四大拦路虎，国务院、国家卫健委、卫生部等有关部门持续开展了一系列研究，问题也逐渐得到了改善。在国家的重视下，乡村医生迎来了发展的春天。5月17号是世界高血压日，专家指出，目前我国高血压的知晓率、治疗率、控制率较低，高血压的管理任务形势严峻。高血压被称为无声杀手，大多数患者没有任何症状，但血压升高会对心脑血管造成持续性危害，长期高血压可能引发心脏病、脑卒中、肾功能衰竭、眼底病变，甚至是失明等。专家提醒说，高血压治疗呢，应该坚持长期用药，将血压控制在理想的水平，最大程度降低并发症的发生风险，千万不要自行停药。好，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林。今天北京地坛医院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纪世奇跟您说说夏季来临，小心泌尿系统结石。刚刚呢，我们特别提醒了两大症状，一到了晚上的时候，这个腰疼 后 腰疼，而且那种疼啊让你无法忍受，整个人蜷缩着哈，抓紧时间到医院，起码先挂个急诊号。 对，肯定要挂个急诊号。 还有呢，就是这个排尿的时候出现了 尿血 的这样的情况哈，这些肯定也是要抓紧时间往医院来的。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时间节点，就是说这个天热了，夏天的时候，您说这个情况一下子它就上升了，是说这个像尿路系统的结石也好呀，包括什么肾结石、膀胱结石这类结石都容易到这个夏天的时候高发吗？ 其实这个尿路结石之所以在夏天高发，还是有一定的这种季节性，是因为咱们夏天的时候呢天太热了，大家本身喝水就会比较少，然后补充的水分少呢，自己出汗又比较多，这样的话大家排尿就会比较少，大家排尿少了，尿的就比较浓缩，容易形成一些结晶，这样的话就容易形成结石，当这个结石一脱落的时候，就会产生这种疼啊、血尿啊这些症状，所以才会造成了咱们夏季的时候突然一下结石好像显得高发了。其实这只是这个季节决定的， 主要还是说夏天我们这个体液散发出去的比较 多， 同时您补充的水分又不足够， 对对对， 起码达不到那个很好的平衡哈。排尿少了之后，先是变成小的结晶体， 对， 时间久了，低存多了，它就变成了我们说 结石 了。然后呢，他们很多人也说有的时候可能自个儿都不知道，小的那些它也就随着我们排尿冲出去了。 对。一般是这样，我们自己常说的是一般 0.6 公分以下的结石自己啊它能够排得出去，但是大的结石您是排不出去的。而且您说的那种它自己排出去的这种结石呢，其实往往是我们泌尿外科大夫特别害怕的一件事情。 为什么？ 是因为如果它没排出去疼，这个患者他一定会来医院来就医，来急诊会来看。但是往往是这个结石啊，它在这个从肾脏到输尿管过程中它会疼，但是它突然不疼了，很多患者就觉得我没事了，我好了。但一是这个结石有的人是确实排出去了，那确实没有什么影响了。第二是如果这个结石卡在输尿管里不动的时候，它也不会造成您疼，但是这种危害是非常的大的。这东西就跟咱们老百姓自己去一想，就是跟我下水道一样，我下水道堵在那儿了，所以上面会造成大量的积水，甚至于造成肾功能的一种损害。所以这种发现结石，用我们临床大夫来说，我不怕那个疼的那个结石，往往怕这个一点都 不疼 的 那 个结石， 隐藏在那儿的，反而有可能让您给这个肾脏也好，或者是泌尿系统造成很 大 后续的影响。 对对对， 您见过最严重的什么样啊？ 因为结石已经切过很多的肾脏了，其实就为了一个非常小的一个问题，他一个输尿管的结石卡在那儿了，他认为我没事儿了。 不疼， 对，我不疼，说我结石肯定是出去了，你叫他复查，他没有进行的及时的复查，过个两三年回来一看， 整个肾脏已经完全积水了，这个肾脏已经完全没有功能了。 你说废掉了？ 对，就为了这么一个一公分多的一个小结石，最后一个肾脏没有了，这是我们觉得整个来说最可惜的一件事情。 所以刚才呢，吉主任的提醒一定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千万不要怕发现结石。还有就是，如果做过手术哈，我们也知道结石有的时候它会很多个。啊，做了手术之后，医生让您定期去复查和复诊的时候，一定要听话，千万不要觉得我已经给它排净了，以单纯的不疼了为一个这个指征。 对对对， 这是不科学的，因为后续有可能因为您当时的一个侥幸心理吧，啊，或者您当时觉得就是有点麻烦而不去复查，给我们的这个身体造成那是没法弥补的 这 种影响了。 一旦造成这种肾脏的损害，真的这是不可逆的。 不可逆的哈。所以我们一定到了夏天也好，或者是平时也好，这个饮水量一定得跟得上。饮水变少了，它就容易导致这种潜在的潜伏的结石风险的出现哈。对，刚才我们还说了这个泌尿系统结石主要都在哪几个位置来着，再提醒大家伙一遍。 主要包括上尿路的肾结石。 肾结石。 输尿管结石， 输尿管 啊，膀胱结石， 膀胱结石， 尿道结石， 尿道结石。 一般咱们常规就说这四样。 我想问一下哈，它是分别在那四个地儿形成结石呢，还是说在一个地儿，比如说最上游的这个发生， 对对对， 然后一点一点有可能往下跑的过程中就堵在另外一个地儿了？ 对对对，其实最主要的结石吧，我们大部分还是认为是肾结石是为主的，它可能跑卡在输尿管里了，会形成输尿管的结石，它在膀胱里又会形成膀胱结石，甚至于老年前列腺的患者，他大量的尿储留在膀胱内形成的结石，而尿道结石大部分是因为上面的这个结石啊。突然跑到尿道了，可是又排不出来了，卡在尿道里了， 卡在那儿了。 对对对， 所以你看这个泌尿系统哈，它是整个的一个通路。 对，一个 如果说最上游哪个地方有这种大石头块，它随时这样的一个，我们没有及时解决掉它， 对， 那随时它往下 游 走，走到哪儿它堵到哪儿。那所以我们是不是得先留神上游，就是肾结石的这个发生呢？ 对，其实肾结石的发生是这样，其实肾结石来急诊真正来看的其实大部分还是输尿管的结石，因为肾结石可能相对来说大家会觉得一说结石大家都会认为是肾结石，但是肾结石呢它本身如果它没有脱落，个体又不是特别大的话，它不会有疼痛的症状，所以它比较隐蔽，所以大家并不一定会重视它，有可能往往大家就是体检发现了，哦，有肾结石了， 好像是做 B 超吧。 对对对，一般咱们会每一个单位都会让大家做个 B 超，一看有肾结石了，但是往往真正来就诊的是这个肾结石它脱落了掉到输尿管里了，这从这走的一个过程中它会造成这种痉挛性的疼，这才来医院就诊的。 所以问题来了，我们是在体检的时候发现自己有肾结石，但是它压根儿不疼的情况下就应该去就诊和处置呢，还是说真像绝大多数人走到哪儿疼了再来看呢？ 这是这样的，如果你体检已经发现结石了，那我们建议您定期的时候还是要做一个复查的，这样的话呢，一是这个让大夫了解一下你结石的大小，二是这个结石的位置，如果这个结石呢一直在肾脏里面，它本身个体又不是特别大，所以这可以咱们定期的就随访着复查着就可以。如果其实有的时候这结石啊，虽然它没有掉到输尿管里，但是它在肾盂内形成的这个结石呢，个体比较大了，一公分、两公分了。那么我们还是建议您尽早进行手术的。 对，包括我们也发现了有一些体检机构呢，它可能就是告诉你说有这个结石。 对， 具体啊。我们说通过这个手法也好，经验也好，哈，那个石头到底有多大，其实可能还需要您到这个专科医院，或者是专业的这个科室来看，然后呢会根据您的大小判断，我们是定期观察呀，还是及早我们得解决掉它。 对 啊，看它的位置，看它的大小。对、 啊、 微信网友慧慧他说了，他说都说呀肾结石或者尿道结石都是因为喝水少导致的，没错，他说每天这喝多少水能预防结石发生呢？还有这个水应该怎么喝，喝饮料代替水行不行呢？ 这也是我们在门诊病人长期问我的一个问题，说我喝多少水。我常跟他说其实我没办法控制你喝多少水，因为每个人他的出汗啊或体液蒸发，这是咱们无法控制的， 不太一样。 但是我常跟他说的是我能控制你出多少尿，你如果让自己每天的尿量，我常说的话，如果在1500到2000毫升左右的话，大概的话矿泉水瓶子500毫升三瓶以上的话、那么相对来说你得结石的几率就会减少很多。 哎呀，太难拿矿泉水这个来计量了。所以呢，有没有什么简单易行的？就比如说我们一般人排尿是因为我们有尿意了。 对。 然后呢，通常大概通过这一天上几趟厕所，我们来衡量一下吧。 因为大家一般的一次尿量也就是200到200毫升左右。所以大家一天的话，一般只要上7-8趟以上的话，应该问题倒不是特别的大。 哇。像医生，我觉得这一上午可能都不去上厕所， 所以我们这个习惯其实是 高风险。好，那我们就用最简单的一个衡量方法哈，真的不是看你喝了多少水，因为主要我们是要看这个排尿量， 对 来确定。所以如果真的是有一些计量方法的哈哈，那大概就是几瓶矿泉水，三瓶以上矿泉水，这个量才成。那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通过每天大概上几趟厕所去小便的这个情况来看呢，起码得是7-8趟以上， 对 啊，这样才能证明您的排尿量够了，也是说明您喝的水够多了哈，算是预防结石的第一步啊。这个水怎么喝呀？就如果说喝水的话，因为我喜欢喝茶。 那其实这个也是好多人都是喜欢喝茶，而且我们也说，真的是现在很多年轻人，您让他直接喝白开水，有的时候确实喝不下去。 做不到呀。 对，他有时候确实喜欢喝一些饮料，但是我们确实不建议大家就是喝大量的饮料。其实您说适当的喝点饮料解解暑，这也没什么问题。然后呢，但是喝茶，您这种习惯，我们建议您别喝浓茶，喝清淡的一些茶叶。 对， 尤其是清淡的绿茶这些。一是这个补充了水分，二是呢，确实对身体还是有好处的。再有一个，大家就会觉得 浓茶不要， 对， 像浓咖啡不要， 都不要， 碳酸饮料就更不要了。 对 啊，像果汁这类呢， 果汁 现榨的 还是可以， 还是可以的哈。 尤其是咱夏天呢，榨点西瓜汁啊，喝一喝， 利尿， 这还是利尿的作用。 对，但是像那些什么含糖特别多，然后就是。还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奶啊，什么各种，其实好多都是反式脂肪酸那些哈，真的 就 不建议大家去喝了。那更好的肯定就是您空口能喝下白开水的，那是最理想的，是吧？ 但是有的时候白开水喝不进去，我们会说夏天天热了，您熬点绿豆汤啊，吃个面条啊，这些都是补充水分的。 瓜果梨桃。 对，不一定非得是说我拿着杯子就跟白开水干上了，这个有可能确实每个人都做不到。 对，所以这个水的摄入来源既包括我们拿杯子装的喝进去的水，也包括其他各种形式可能摄入到的这个水哈。哎，之前我在网上看到一个报道，说有一个男性他是喝矿泉水，哎呀有钱，然后我天天就要买矿泉水喝，结果说2年之后他就查出肾结石来了，就想问问这矿泉水能不能老喝，他是因为喝矿泉水时间久了结石的吗？ 这个其实没有一个他俩一定的有直观的相关的因素 啊。 因为好多现在家庭条件好一点，他喝矿泉水啊，或者喝那种外面打的桶装水啊，饮用水啊，其实这个不能说他喝了这个就一定会得结石。如果他其实每天保证自己的一个很好的排尿量，而且相对来说这个喝这种桶装水，他还是能喝桶装水的人还是很注意自己的这个生活健康 保健啊， 对， 什么的哈。 所以我觉得这个结石真的不一定和这个有一定的相关性。 所以有的时候可能不赖你喝的那是什么水，而是你喝了 多少， 更多的还是得看排尿量。 对， 多喝水多排尿，这个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理想的。哎呀，这个我觉得是更有意思的哈，必须问一下。还有一个报道说，美国加州大学他们针对尿路结石患者的睡眠习惯进行过调查，发现说呢，80%患上了肾结石的这些朋友啊，他们习惯于单一的睡觉姿势，就是躺一个姿势然后不太动这一晚上哈，他们就认为睡觉不翻身容易得肾结石，这是真的吗？ 因为这个我们来说，这个没有一个这个确定的因素，因为你双肾都会进行排尿，而且双肾的排尿量一般正常人来说还是不会有特别大的差距，所以您说您躺在哪一个方向会压迫到这个肾脏，而且本身肾脏的位置也比较深，也不会有轻易的压迫，这种我说您一定会在哪一侧这个多发呢？其实也不一定，对吧？所以我 觉得好像跟睡觉姿 势 的关系愣往上拽也有点牵强。 对，但是他美国他们经常会做这些一个大的一个流量的调查，到底这个 其实他说的大数量，我也没觉得有那么大哈。 但是他到底的科学依据在哪儿？这个 可能他们也举不出一个真正的一个科学的依据。 但我觉得把这些东西反正拿出来说一说哈，有道理的和没有道理的，我们及时请专业人士来剖析一下，还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当然了，如果说这个夏天本来出汗就多，然后呢这一晚上您又没有什么补充水分， 对， 哎，这种情况睡得又很久，那的确是容易导致这个肾结石出现的哈。好，我们再来看看下一条。有报道说有个男子，怎么全都是男性，说一天喝水不到500毫升，然后他那肾结石有蚕豆那么大。蚕豆那么大，这算大吗？ 这个就不小了，应该蚕豆在外得在三公分左右，对。 所以如果您刚才曾经提到体检呀，或者是做 B 超发现它超过1公分， 对， 那我们就得 会建议他做一个 CT 平扫来看一下这个结石具体的大小和位置，决定他是不是需要做手术了。 我想就问一下，简单不简单，就是把那个结石取出来是怎么一个过程啊？ 因为现在来说整个的结石手术现在都是进行一个微创的手术为主，不像咱十几年前为一个结石说开个大刀，可能把肾脏要破开一个口子进去来取这个石头，大家会觉得天哪，这个损伤太大了。但是随着现在的这种技术的进步，我们有很多的腔镜的方法可以做。现在其实最多的做的多的像输尿管的结石，输尿管的结石来为主来算吧，我们有可以做输尿管的硬镜，可以通过走尿道进入膀胱，逆着输尿管看到结石而直接把结石打碎了。所以这样的话都是在你自己的天然的腔道里面，所以你体内也没有什么这种口子呀， 不需要其他去开口 的 地方哈。 对对对。 假如说就是这个肾结石，然后真的在肾里面长成蚕豆那么大了，这个怎么办？ 这个我们有现在也是两种方式来做，一是看这个结石如果它在肾盂里面，2到3公分以内的，我们可以做一个现在最流行的叫输尿管软镜的一个碎石，这个软镜非常长，它从尿道可以一直进到肾里面，而且它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摆动的空间，它能在肾里面把整个肾的各个的肾盏都能够看到，然后在这里面通过这个镜子把这个结石打掉，整个打成一个很小很小的碎渣子把它冲出来。当如果这个结石再大的话，因为软镜毕竟是它镜子走得太长了，你的光纤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细的，这样碎石的就会比较慢，所以我们有这种叫精皮肾镜，而这种就常说的就是从腰上有一个小切口打个洞进去，然后通过打的这些器械然后把这个结石彻底的给粉碎掉。 所以啊，就是刚才这么听着专家的一介绍，我是明白了，有的时候真的别把小石头不当回事儿，别它熬成大 石头， 因为那个时候处理起来就会比较麻烦。虽然现在的处理方式哈，已经是尽量不在身上打孔打洞了， 对，变成少 多了，我们是尽量就是依据原有通道哈，发现它逆流而上，然后呢打碎打碎，让它自个儿就冲刷出来。但是如果实在是太大了，那我们就只能是一层一层的打洞，然后具体确定它在哪里。 对，然后 那也不是直接摘出来，而且 是 把它打碎。 也是把它打碎，咱们现在有很好的这种吸引系统，边打边就直接吸出来了。 对，好像是听说了，就是也不用再接触，哎呀，后续这排没 排 出来，尿没尿出来哈，这个心里边就会很不结实了。再来看看这个手机，0912的朋友，70岁男性，有过肾结石，也做出过这个碎石排出的这件事儿哈，但他听说容易复发，就想问问这个需要注意点什么吗？比如说做了手术，术后应该怎么办？ 因为你想它长肾结石，它肯定还是有一定的易感的因素的，所以对于有得过肾结石啊，或者是泌尿系统结石的病人，我们都告诉他一定要注意，至少每年一定要做个 B 超复查一下，看一看， 每年查一下。 对，这种人他还是容易再得结石的，所以在得结石很少的时候就尽早去进行处理。再有一个，他说这个结石是不是有遗传，现在做的这个科研的也非常的多，其实对于这种基因的这种也有很多的报道，是认为是有一定的相关性的，但是可是这种相关性对于咱们临床到底能够指导到什么样子，其实还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说法。 好，那我们呢稍事休息，马上要进入一小段广告了，广告之后呢继续来和北京地坛医院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纪世奇一起关注小心泌尿系统结石，不管是肾结石、膀胱结石哈，然后那个这个尿道结石等等等等，关于这个讨厌的小石头，您怎么想要除去它，都可以随时来和我们的专家互动和交流。稍事休息，很快回来。 惠达卫浴智能马桶，质保5年。惠达卫浴， 6月1号

腰疼、尿频、尿急，这些都跟结石有关吗？健康加油站邀请北京地坛医院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季世奇跟您说说，夏季来临，小心泌尿系统结石。 健康加油站，我们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邀请北京地坛医院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季世奇跟您说说，夏季来临了，小心泌尿系统结石的发生。总之一个原则，一定要多喝水，但是这个喝水量呀，其实更多的还是要看我们的这个排尿量，对，才知道我们到底排出去冲刷我们这个泌尿这个系统的这个水到底够不够多哈。所以呢，如果只是从排尿量的次数上来计算的话，如果一次排尿大概200到250毫升的话，这一天怎么着也得尿个七八次以上啊。如果您的排尿量少于这个数，再加上您又是一个夏天特别爱出汗的人，那就提醒您补充水分一定要足够及时了。 对， 嗯，还有呢，上半段吉主任也特别提醒我，像我爱喝茶挺好的呀，可是一定不要喝浓茶、浓咖啡，尽量不要喝那些什么碳酸饮料，还有那种各种甜甜的黏黏的那种饮料哈，其实对身体就更不好了。最好呢是喝这个白水。当然了，除了我们喝的这些液体的东西之外，还包括了瓜果蔬菜，任何含水分的这些食物。 对， 嗯，像西瓜也特好哈。 对，夏天了，大家还是多吃点西瓜吧。 对，就是说应季的蔬菜水果，我们一直认为是对身体最好的。嗯，好，关于泌尿系统结石，大家有什么想要咨询了解的，继续来和我们的专家互动和交流。010-651-5082 651-5033 两部热线，微信公众账号您可以关注我爱问医生，然后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提问。我们的各位网友啊，想要收看节目的话，您的手机只要下载腾讯视频，我们正在腾讯直播界面进行网络直播，搜索健康加油站，收看视频直播的过程当中，各位网友可以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发送您的提问。我们先来回应一下听友提问哈。王阿姨打来电话，63岁了，她是两个月前检查发现有左肾上腺瘤，这是17×20毫米，她想问问是否需要做手术呢？如果不做的话，对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妨碍吗？ 发现这个肾上腺瘤这个来说呢，还一般真的是大家体检才会去专门看这个。而肾上腺最主要的是调控着你全身的血压，所以当你出现这个情况的时候呢，一般我们说2公分以上倒是可以做手术了，但毕竟有的老年人他不太愿意去做这个手术，所以我们给他的建议就是您监测您血压，每天早晚各量一次血压，看您的血压有没有大的波动。如果您说血压一直很平稳，那么您可以半年左右复查个 B 超，一年的时候做个 CT， 看一下这个肾上腺瘤子长不长大，决定您做不做。如果说血压波动会比较明显，您说今天还120/80呢，明天就200了，那如果有这种血压波动特别明显的话，通过降压药物又不太好控制，那么我们还是建议您尽早进行这个肾上腺肿瘤的这个切除。 好嘞，也就是我们要提醒王阿姨，您长的这个肾上腺瘤它可能直接影响到您的这个血压的变化，那如果您原本就已经有高血压 了，就更得注意点， 就更得留神这件事儿了，甚至有可能就是因为它的存在才导致了您的这个高血压以及血压控制不好。 对对对 啊，所以呢那就先监测一下这个血压的变化， 对， 尤其是这天一热，很多人的血压就往下降了，很多人甚至还想忙不停药，千万不要这样做哈，那个是风险很大的事儿。然后呢根据您的这个血压的变化情况再来考虑，当然了就是排除血压因素，按说它这个大小我们说超过2厘米了， 对，我们 其实 也 是可以考虑提早把它给做掉的哈。好，仅供参考，王阿姨。我们再来看看听众刘先生的问题，我觉得这问题挺有意思的。他说他妻子呢是尿路结石，石头啊已经排出了，想问问可不可以通过什么方法化验一下这石头啥成分的呀，然后对未来的饮食和生活习惯给予一定的指导呢，想问问哪儿能做那一类化验。哎，这石头还能化验吗？ 这个石头确实是可以化验的，在泌尿外科有专门的结石成分分析仪。 我们地坛医院泌尿外科现在就正在进行这种结石成分分析。然后是可以把您取出来的结石干燥后，然后给您进行一个专业的分析，它到底是草酸钙、尿酸钙，或者是这磷酸盐，到底是什么样的成分引起的结石，会给您一个相对比较准确的报告，而且会后面会给您一个建议，您在饮食啊这些方面有哪些需要注意的。 我以前啊就是知道我们在医院做手术，哪怕是切了个痦子、切了个痣什么的哈，可能都需要送个病理。 对， 我们得化验一下到底它是什么样。原来排出体外的石头也是 可以 通过化验了解它的成分的。 对。 哎呀，这要是跟钻石比较靠拢，那就赚到了哈。当然了， 我们要是能化验出是钻石，那就不会还给患者了。 这个患者一定得留下。这是开个玩笑。但是我们可以提醒的就是，尿路系统结石或者说这个泌尿系统结石排出之后是可以有地方。那这个挂什么号呢？是检验科呢，还是挂咱们？ 这一般都是您可以咨询各医院的泌尿外科，因为这一般是泌尿外科自己开展的，是否因为并不是每个医院都做这个结石成分分析。对，他一般应该是泌尿外科自己开展，很不一定会给检验科。 哎，如果说他这个您看这尿路结石已经排出来了，我们会给患者留着吗？比如说来留个做纪念吧。 会，一般一是他自己会留，二是我们术中的时候，我们做完手术一般会给患者取一定的石头。这一是他确实让他自己看到自己这个结石，二是也是给咱们后期做这个结石成分分析，给自己首先就预留了这个标本。如果他想做这个结石成分分析，因为咱总不能再进去取这个东西 了， 对，就直接可以给他进行做了。 是为了这个。 对。 但其实我觉得这都可以提前告知，比如说你想不想化验一下，知道那个石头的成分哈。 我觉得咱们老百姓大部分还是都非常明白的，都想看一下自己长这石头 到底 是什么样的 成分。 对。 因为这个成分它是想对于未来的饮食和生活习惯做指导的，它能起到决定性指导作用吗？ 还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因为尤其是咱们现在原来常说的三高，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现在咱们提的更多的一个叫第四高，现在就是高尿酸。 对，高尿酸血症。 可是高尿酸本身就会引起咱们这个尿路就是尿酸结石。所以尤其是这种，如果它是真的是尿酸结石造成的话，那么我们给他的一些忠告，他需要避免他吃的一些东西啊， 嘌呤高的食物， 对，然后像那种海鲜呀、这些啤酒啊，这些就要少喝了。然后他这个我们可以给他一些药物简化尿液，这样的话对于他预防结石还是非常有好处的。 所以化验一下您体内排出来的这个石头的 成分， 然后呢有效避免一些食物的摄入，的的确确这是在我们记多喝水之后给已经容易发生这个结石这种患者，他可能身体的情况呀、体质的情况等等，还给您一些指导了。 对， 以后旁边的人人家可以大吃大喝，啥事没有，但是您为了防石头， 对， 也得有效的注意一下的哈。那像刚才说到的有什么那个什么尿酸呀、草酸呀，一听到这个我就觉得好像跟我们常说的一些蔬菜， 对 啊，像什么菠菜啊那类里面不都是有草酸吗？ 菠菜，对，菠菜含钙、草酸啊这会比较高的话，那么有的人他化验完了确实草酸结石这种比较多的话，那您对于菠菜啊、芹菜啊这类的含草酸高的食物就适当的要少摄入一些了。 对，或者拿水焯一下是吗？ 可能草酸也不一定能够很好的焯得下去。 就是那就有一些食物您就得远着点了。 对，咱们不能说让你都不吃，可以，但是你可以少吃一些， 少吃一点。 对， 尤其我们发现好像某些人在某些食物的摄入上越是那种比较单一的，哎，它反而还容易长石头。 对，它肯定是对于某些这种元素啊它一直在摄取造成的这种，其实往往这种人呢其实预防结石反倒更容易一些。有一个单一的因素，我们怕的是一出来好多因素 就不知道哪个下手 了。这咱们总不能让老百姓什么都不吃啊。 所以就是说像肾结石也好，尿道结石、膀胱结石这类结石的朋友哈，还是建议您可以咨询一下，比如说您做手术或者是经常去就诊的医院的泌尿外科，看看他那里有没有做这个石头成分的化验的。 对。 然后呢他的的确确是可以对于您以后预防结石再次出现起到非常好的帮助作用。那么还有可能也是在跟医生这个沟通的过程当中，平时饮食您有哪些习惯。 对。 哎，然后您自个儿不太知道我这个习惯是不是容易产生结石， 像这样的机会就非常好的嘛，赶紧咨询医生哈。刚才我们说了，像什么芹菜呀、菠菜呀，对，就是这类含草酸特别丰富的那食物，您可能就得留神一点。 对， 如果以前真的是天天吃的那种哈，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就少吃点了。 对，食物可以是多样化一点。 对，食物其实是吃的越杂越好。 对， 嗯，还有就是像我一定要控制浓茶。哎，他们说还有什么关于维生素 C 的这个补充也很必要，是吗？ 对，因为其实多补充，我们不建议单纯的您只补充维 C， 其实整个的这种 多种维生素， 对，其实复合维生素都进行补充会更好一些。 嗯，还有的人说怕补钙补多了然后产生结石，这个可能吗？ 这种我们说从理论来说还是其实是有可能，但是这个跟你每个人的这种钙质啊、磷脂的代谢啊、蛋白质的代谢都有相关性。有的好多人都因为这个说，哎呀，那我晚上是不是就不要喝奶了，一喝奶以后我更容易得结石了。但是其实我们觉得咱们老百姓正常的咱们这种饮食 食物补钙 是 没 问 题 的。对，因为钙会从尿液里面自动就会排出去，所以只要您的尿量足够是可以把这些钙质直接排出的。 对，还有就是前两天啊，恰好也是我做的那期节目，就是说到怎么来补钙的问题。然后呢，我们是给大家不同年龄段，包括是否特殊人群，每天需要的钙量哈，它是有一个这个值的。然后呢，您在这个除了食物之外，大概能算出来这样的一个每天摄入的钙量，额外补的那个钙，再根据您的那个钙剂的含量哈，都是可以测算的。这个真的不是随便说拿来一种钙，然后我就随便吃下去。因为钙，如果你真的是乱补，然后补太多了，它的的确确跟后续容易形成这种结石的情况哈。那时候你想，这边你故意吃太多，另外那边再玩命灌水，我觉得也不合适，没必要，又浪费钱，然后还可能带来风险，对不对？好，抓紧时间继续和大家一起互动交流，关于如何像预防或者是解决我们这个泌尿系统结石方面的问题，各位可以继续来和专家互动交流。我们的微信网友双双问了，他说男性55岁发现的是精液代谢，这个不是尿里边代谢，和结石可能有关吗？ 这个一般和结石的关系倒不是特别大。一般精液里代谢的话，一是您看一下精液里是鲜血还是那种陈旧血的血块。这种一般可能是前列腺呀，尤其是男性这种的前列腺呀、精囊啊这种的，相对来说关系会比较大一些。这样我们建议您最好是做个 B 超，看一下是不是有这种前列腺炎、精囊炎，甚至于前列腺有没有破裂、有出血的这种。 哦，那要是看前列腺的话挂什么科？ 也是泌尿外科。 也是泌尿外科。妥，那就不管是哪个原因了， 您 就应该 泌尿 外 科 来就诊就可以了。当然了，它这是属于这种异常的情况出现，那是一定得重视的。 对对对。 好，我们来看微信网友二毛提问，他说给爸爸呢做了肾脏的 B 超，双肾多发，强回声颗粒，最大的是 0.3 乘 0.2 厘米，没有声影。他说这算是结石吗？另外呢，上面写的肾盂内径 0.8 厘米，下面的诊断说是叫肾盂扩张，这属于肾盂扩张吗？到了第二个医院去咨询过，又说不属于肾盂扩张，这到底属不属于肾盂扩张？ 首先它这个强回声啊，一般确实是咱们这个肾脏的一些小结石。而这个结石呢，它的个儿真的是都比较小，都是在 0.2 0.3 左右，这种呢我们就基本上要求他多喝水多排尿了，这样的话这种结石是真的掉下来他自己也通过输尿管是能够排出的。 能排出的。 对。 再有一个，我们刚才上半段曾经说过那个数是多少，一般小于 0.6 是吗？ 一般他自己都能够排 出来。能排出 来。对。而且他这个输尿管呢，它的内径是 0.8， 对我们来说这个是轻度的扩张。有可能你有小的结石排出去了，再说有的时候当你做 B 超的时候，你憋尿会憋得比较厉害的时候，也会有这个输尿管扩张的。这种呢我们一般给两个建议，一是您定期过一段时间再重新复查一个 B 超，甚至您不用膀胱憋尿太狠。再有一个呢，有的时候这种持续的肾盂扩张，那我们会建议您做一个 CT 平扫，这不需要做增强，因为这种是在你最自然的状态下，我不需要你憋很多尿，从上扫下来，如果有结石的话，那是一定会能看得到的，如果没有，这样的话你也就非常的放心了。 我想问一下，就是男性在做这些的这个 B 超的时候是要求憋尿的是吗？ 对，因为他做 B 超，大家做的时候肯定是一般是肾、输尿管、膀胱是一起做下来的， 哦， 所以他为了看到 膀胱 他一定会让你憋一定的尿的。 对，然后这个憋尿的情况有的时候也会导致那个所谓肾盂内镜的扩大， 对，稍微扩张一点，对， 哦， 而且他 0.8 确实扩张的也非常的少。 哦，所以就是其实那个问题，如果他带担心，可以过一段时间，别那种太憋尿的情况之下，咱在 B 超 看 一下啊。如果可能就回去了，或者他就是 0.8， 这有问题吗？ 这问题其实最主要大家怕的是什么呢？有石头堵在那儿造成了这个 扩张。 对，所以其实这种如果是真的是自己肾里边又多发了结石，自己不放心的话， 嗯， 你就去做一个 CT 平扫， 嗯， 这样的话。他扫完了一看没有石头，你也就彻底就放心了。 彻底放心了哈。好嘞，那微信网友二毛应该已经听到了我们这个医生的解释哈，那可以就是带爸爸咱们就直接平扫吧。 对， 平扫了之后， 平扫就可以， 对，就彻底把这个问题，对，是不是这个扩张有没有可能是因为堵了石头，就能够一目了然了。好，抓紧时间我们再来看看这个2154的朋友，他想问问长期患有肾结石的话会影响肾功能吗？会不会癌变呢？ 嗯，是这样的，如果这个肾脏的结石啊，看它在哪儿，如果它在肾的实质里面，如果结石个体不是特别大的话，它倒不会影响肾脏的这个功能。 嗯， 但是呢，如果它这个结石是在输尿管啊，是在肾盂里面的话，我们还是，如果这个结石相对来说个儿又比较大的话，我们不建议您长期带着这种结石，因为这种结石时间长了，它必定会影响着您这个排尿，进而影响到你的肾脏功能。当一旦出现这种肾脏功能的改变的时候，相对来说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我们说有可能就是不可逆的影响。 就至于说这种癌变吧，我们来说，其实如果是单纯结石的话，它本身并不容易引起癌变。但是呢，结石如果它长期在于您的肾脏啊或输尿管里面的话，它来回的活动呀、摩擦呀，造成这种炎症，慢慢炎症会有这种癌变的可能。但是这种相对来说几率确实也不是特别的高。但是大家既然已经明明发现有这个结石了，为什么大家不尽早把它处理掉，不要等到最后一步的时候再去处理？ 对，其实我明白他的这个提问的一些意思哈，就有的时候他们就想问问这个到底后果有多严重，所以呢，他想到的就是严重的，那不就是癌吗？啊，会想到的这个。但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不用去想癌不癌的问题，我们就想它长期的炎症，您身体可能就会不舒服呀。 对对 对, 对， 那就影响了生活质量。我觉得现在的人不仅要健康，而且要的是健康的生活质量。所以如果呀，我真的是觉得医生建议您这个东西需要及早把它取掉的话， 那咱们还是 及早把它给解决掉。而且上半段结束之前我们不也说了吗，方式方法越来越多了。 对对 啊，就是能够走原有通道的就走原有通道。 对, 对，然后甚至就是在以前我们不敢想象的一些东西哈，它完全也不用在我们的身体上打孔打洞。 对对对， 就能够取出来。 现在微创的这种方式是越来越多了。 哎，可以做到，比如我今天去，您说我这情况得做手术，然后呢一排约了3天之后，我这一早上什么样的情况去做了，晚上我就可以回家了，可能这样吗？ 其实这个如果单论手术的话是可以的，但是一般咱们手术这个是肯定要打麻醉的。一般麻醉2-3天以后您出院，这应该如果是做输尿管镜的这种结石手术，一般我们常规这个术后2-3天就让您出院了， 不会留太久。 对，这因为这个手术现在真的是太微创了，您做完了您会发现我全身没有损伤，我又没有什么出血， 对， 您自己然后石头也没了，我也不疼了。我留您，您也不会在我这儿住的。 就痛痛快快的回家了。 对对对， 后续要做的就是如何预防结石的发生了哈。好的，我们再来看一看，天越来越好了，这个啤酒烤串又开始吃起来了。很多朋友也想问一问，就像这样的一些饮食的话，会容易出现我们的泌尿系统长石头吗？ 嗯，本身这种夏天了，咱们这种吃的这些出去烤个串啊，这些含嘌呤这类的东西就比较的高，就容易形成结石。之所以大家晚上会觉得为什么我喝完啤酒以后来得腰疼了然后来看病呢，是因为您喝了大量的啤酒，本身利尿，其实这石头啊形成了，它一利尿得掉到输尿管里了， 冲下来然后卡在那儿，您 才 疼 的。对对对，其实呢，我们有时候也非常的矛盾，是让不让您喝这个啤酒呢？ 就是有的时候吧，就明知道它在那儿，老老实实不动，哎，相对来说是安全的。但是如果这个排量一大，就不光是喝啤酒啊。 对。 如果说您听了我们的节目，回家玩命喝水， 对，也可能石头也会掉下来， 会冲下来。但是 节目之前我们就说了，其实不怕那些疼的，有的时候反而 怕 的是不疼的那种哈。那就是还是及早发现，我们就及早治疗吧。哎，抓紧时间快问快答，这个帖子里边这些方法到底可靠谱不靠谱哈？ 嗯、 就说靠谱不靠谱就成了。治疗泌尿系统结石有不少的偏方，比如说倒立、跳绳、 嗯、 还有排石汤。 倒立这个，我觉得这个首先就。我们不建议，但是您说跳绳这个，我们觉得还这是的确还是有帮助的， 啊、 因为小的结石配合您大量的喝水，您往下蹦啊、活动啊， 动 这对还是有利于这个结石排出来，嗯，这是有好处的。 但是这里插一句话、啊，如果您不知道您那石头多大， 对， 您就别瞎动。 对，因为我们说的是还是小的石头，您说您一公分、两公分的石头，那我就不建议您去跳了，那您也跳不出来。 对 对， 只可能让它卡到那儿，或者是引起其他问题哈。所以， 倒立我倒不建议您去倒立了， 倒立没用，可能 对对对 有什么排石汤吗？ 现在其实这种中医中药它确实有，像咱们喝的那种排石颗粒啊、金钱草啊，它们的确有这种排石利尿的作用。 嗯， 但它也是对于小的结石是有作用的，对于大的结石是没有作用的。 好，下一个问题，快问快答。33岁男性输尿管结石，然后呢，医生建议是要做微创的手术。这是妈妈替儿子问的， 嗯、 说这手术做完了会影响男性功能吗？ 这个您放心吧，现在来说做的这个手术，我觉得医生肯定建议您做的是微创的手术，尤其是输尿管的结石， 嗯， 现在基本以微创为主了，是不会影响男性的功能的，因为它走的都是您男性正常的自己的生理的这些腔道，从尿道进到膀胱，进到输尿管， 嗯， 这样的话不会碰到您其他的一些器官， 哦，所以是不会起到这种伤害作用的哈。好，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最后呢，我们请济世奇济主任说一下您的出诊时间，听众朋友有需要的话可以寻求您的帮助。 我一般是周一的下午、周四的上午出门诊。欢迎各位朋友有什么需要咨询的，随时来找我。 因为我们发现这个泌尿外科所涉及到的这个范围还是挺广的哈，所以呢，大家有需要的话，北京地坛医院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济世奇可以随时给您提供这样的帮助。好的，我们要再次感谢济主任的做客，谢谢您。也要感谢听友们的收听、收看和参与。为您预告一下，明天的健康加油站呢，是邀请密云区妇幼保健院护士长、北京健康科普专家李岩和您聊聊科学育儿、避开母乳喂养的误区，也欢迎您届时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琳，稍后为您播出教育面对面健康加油站，明天下午4:30我们再见喽。 福临门稻花香，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芝麻油选燕庄，燕庄芝麻油头道出榨自然香。 脑洞大开的环保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这个时代， 北京更值得我们放声歌唱， 用旋律歌唱新北京， 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拥有7个面积不等的会议场地，可容纳10人至350人，专业的会议服务、舞台、影音设备，助力企业培训、研讨、专题讲座，建国门商圈会议之优选。让思绪在这里飞舞，让智慧在这里结晶。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国宝。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空气质量，今天夜间我市受到扩散条件比较的有利，首要污染物为二氧化氮，预计 PM2.5 浓度在每立方米15至45微克之间，北部地区空气质量为一级优，其他地区为二级良。 走进漫山遍野的像一块天地中海，蓝色透明的天亮晶晶，你脸上的汗水直到现在风一吹都闻到普罗旺斯的花草香，或者点点薄薄的爬上